小流，淡淡的忧，淡淡的愁，情不自禁为你守候，淡淡的忧，淡淡的愁，淡淡的泪水悄悄流，

多少爱化成春泥，断红残影，余生中听得见委屈。究竟是我还是你，任性夫妻绝情过矣。曾经心如爱，心如海，因为相爱让彼此存在。如今风不来，花不开，谁一点相思存在？存在夜未央，天未白，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。与你总有相恋无大地初开。石沉大海的声音，你带来花的消息，天有凋零，转眼间无踪影。多少爱化成春泥，断红残影，余生中听得见委屈。究竟是我还是你，任性夫妻绝情过矣。曾经心无爱，心如海，因为相爱让彼此存在。如今风不来，花不开，剩一片相思存在。存在夜未央，天未白，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。与你总有相恋无大地初开。心中独白，只盼也无猜，也不怪，不再让相思存在。存在夜未央，天未白，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。与你总有相恋无大地初开，与你总有相恋无大地初开。存在夜未央，天未白，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。与你总有相恋无大地初开。

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